Episode 12, Dialogue 53. 先生，你们想喝点什么？ 你们有没有啤酒？ 有，日本啤酒、中国啤酒，我们都有。 你觉得日本啤酒好喝，还是中国啤酒好喝？ 两个都不错。 好。那我喝日本啤酒吧。 小姐，你呢？ 她也喝啤酒。 请问你多大？ 我今年18岁。 我们的咖啡不错，你喝咖啡好不好？ 为什么？我也想喝点啤酒。 因为你还太小了。 啊，对，你喝茶吧。 可是我不喜欢喝茶。 那你想不想喝咖啡？ 我想一下。 想什么？ 今天我想10:30睡觉，所以现在不想喝咖啡。 Dialogue 54。 你看。那儿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你认识不认识她？ 在哪儿？我看一下。我认识她，她是我的同学。你想认识她吗？ 她好漂亮，我很想认识她。 好，我介绍一下。张小文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 啊，李美英，是你，好久不见。 请你来一下，好不好？ 好，有什么事？ 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先生，他叫王大中，可是我叫他小王。小王，这是我的老同学张小文。 张小姐，你好。认识你很高兴。 王先生，你好。 你们在这儿坐一下吧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